万一生出什么事来，这道桥人难了啊！ 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 哦，你只管讲来。 这件事，只有个调包的法子。 调包？ 嗯。好呀官得保佑这社区的子弟妹妹把真情暂且暖一把 要往哪里去呀？啊！ 我妃妃，爸，你要去保你娘吗？

Thank you. Oh, 林妹妹， 林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 宝玉 啊， 来 啊！ 你要温从心 啊！ 我知道。 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神迹，是地间称心。满意的 要知啊，这个。 林妹妹，谁说是红鸡蛋？ 分明，来日归。

我和你心生有事亲兄妹，那时两小无猜苦红红真年。 宝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 子娟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生已死了， 我是什么？你子娟，妹妹林氏是她将是什么？ 想当初姑娘病重负上仙之语，我知心的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承诺一天雪，只听他恨声呼 难再变。